喂，我是刘亚楼，101命令。 总预备队，不动。 黑压压的敌军向我军阵地压来，这时战士们依偎在战壕里休息，一位小战士似乎听到了什么，急忙爬起来向战壕外看去，果然是敌人又压过来了。 大哥子呢？ 队长，敌人上来了。 敌人上来了，敌人上来了。 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 敌人上来了。 起来， 准备战斗。 中弹倒下，他挣扎着起来进行还击，可是又倒下了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小战士愤怒地挥舞着挖弓似的铁锹向敌人劈去，为了解放这块神圣的土地，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《大决战》的第一部分——辽沈战役。